《哈利波特与密室》第九章《墙上的字》第二十四集。 哼，我早就知道萨拉查斯莱特林是个变态的老疯子， 罗恩对哈利和赫敏说， 但我不知道是他想出了这套纯血统的鬼话，即使白给我钱我也不进他的学院。说句实话，如果当初分院帽把我分进斯莱特林，我二话不说直接就乘火车回家。 这时已经下课了，他们正费力地穿过拥挤的走廊，准备把书包放下吃午饭。赫敏很热切地点头，可是哈利什么也没说，他的心突然很别扭地往下一沉。哈利一直没有告诉罗恩和赫敏，当初分院帽曾非常认真地考虑过要把他分进斯莱特林。他清楚地记得一年前他把帽子戴到头上时，那个在他耳边说话的小声音，这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。 你会成大器的，你知道，在你一念之间，斯莱特林会帮助你走向辉煌，这毫无疑问。 但是，哈利事先已经听说斯莱特林学院是培养黑巫师的，名声不好，所以他不顾一切地在脑子里说， 不去斯莱特林。 于是那帽子说， 那好，既然你已经拿定主意，那就最好去格兰芬多吧。 三个人被拥过来的人群挤到了一边，这时科林·克里维从他们身边走过。 你好哈利。 你好克林， 哈利随口答道。 哈利，哈利，我们班上的一个男生最近一直说你是…… 然而科林的个头太小了，挡不住把他推向礼堂的人流，他们只听见他尖声叫了一句 再见哈利， 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他班上的那个男生说你什么呢？ 赫敏不解地问。 我想大概说我是斯莱特林的继承人吧， 哈利说。他的心又往下沉了一点，因为他突然想起吃午饭时贾斯廷分裂里匆忙逃避他的样子。 这里的人什么都相信， 罗恩厌恶地说。人群渐渐稀疏了，他们终于能够毫不费力地登上楼梯。 你真的认为有密室吗？ 罗恩问赫敏。 我不知道， 赫敏说着皱起了眉头。 邓布利多治不好洛丽斯夫人，这使我想到攻击他的那个家伙恐怕不是不是人类。 他说话的时候，他们正拐过一个墙角，发现来到了发生攻击事件的那道走廊的顶端。他们停下来查看，眼前的场景和那天夜里一样，不过那只被石化的猫不再挂在火把的支架上，而在写着密室已经被打开的那面墙上靠着一把空椅子。 菲尔奇一直在这里守着， 罗恩小声说。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，走廊里没有人。 我们不妨找找看， 哈利说着扔掉书包，四肢着地在地上爬行着寻找线索。 烧焦的痕迹， 他说。 这里还有这里， 快过来看看这个， 赫敏说。 真有趣， 哈利爬起身走向墙上那些文字旁边的窗户。赫敏指着最上面的那块玻璃，那里大约有二十只蜘蛛在慌慌张张地爬行，似乎急于从玻璃上的一道小缝钻出去。一根长长的银丝像绳索一样挂下来，看样子蜘蛛就是通过这根丝匆匆爬上来，打算逃向窗外的。 你看见过蜘蛛这种样子吗？ 赫敏纳闷地问。 没有， 哈利说。 你呢罗恩？罗恩， 他扭过头来，罗恩远远地站在后面，似乎正强忍住想逃走的冲动。 怎么了？ 哈利问。 我不喜欢蜘蛛， 罗恩紧张地说。 这我倒没听说过， 赫敏说，惊讶地看着罗恩。 你在魔药课上那么多次使用蜘蛛。 死蜘蛛我不在乎。 罗恩说，小心地将目光避开那扇窗户。 我只是不喜欢蜘蛛爬的样子。 赫敏咯咯地笑了。 有什么好笑的？ 罗恩恼怒地说。 要知道，我三岁的时候，弗雷特因为我弄坏了他的玩具扫帚，就把我的玩具熊变成了一只丑陋的大蜘蛛。如果你有过我那样的经历，你也不会喜欢蜘蛛的。如果你正抱着你的玩具熊，突然它冒出了许多条腿来，而且 他打了个寒战，说不下去了。赫敏显然还在忍着笑。哈利觉得最好别谈这个话题了，就说， 还记得当时地上的那片水吗？是从哪来的？有人拖过地板？ 大概就在这里。 罗恩说着，渐渐缓过劲儿来，几步走过费尔奇的椅子，指给他们看。 和这扇门平行。 他伸手去抓黄铜球形把手，却突然缩回手来，好像被火烫了一下似的。 怎么回事？ 哈利问。 不能进去。 罗恩很不高兴地说。 是女生盥洗室。 啊，罗恩，里面不会有人的。 赫敏说。他站直身子走了过来。 这是哭泣的淘金娘的地盘。来吧，我们进去看看。 他没有理睬那个写着故障的大牌子，推开了门。这是哈利到过的最阴暗、最沉闷的地方。在一面污渍斑驳、裂了缝的大镜子下边，是一排表面已经剥落的石器水池。地板上湿漉漉的，几根蜡烛头低低地在托架上燃烧，在地板上反射出昏暗的光。一个个单间的木门油漆剥落，布满划痕，有一扇门的铰链脱开了，摇摇晃晃地悬挂在那里。赫敏用手捂着嘴，朝最里面的那个单间走去。到了门口，他说， 喂，淘金娘，你好吗？ 哈利和罗恩也跟过去看，哭泣的淘金娘正在抽水马桶的水箱里漂浮着，揪着下巴上的一处地方。 这是女生盥洗室， 他说，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罗恩和哈利。 她们不是女生。是的， 赫敏表示赞同。 我想带他们来看看这里是多么漂亮。 他朝脏兮兮的旧镜子和潮湿的地板胡乱地挥了挥手。 问他有没有看见什么？ 哈利压低声音对赫敏说。 你们在小声嘀咕什么？ 淘金娘瞪着他们问道。 没什么， 哈利赶紧说。 我们想问问你。 我希望人们不要在背后议论我， 淘金娘带着哭腔说。 我也是有感情的，你们知道，尽管我是死了的。淘金娘，没有人想惹你伤心， 赫敏说。 哈利只是…… 没有人想惹我伤心，这真是一个大笑话， 淘金娘哭叫着说。 我在这里的生活没有欢乐，只有悲伤。现在我死了，人们还不放过我。 我们只想问问你，最近有没有看见什么有趣的事情？ 赫敏赶紧说。 因为在万圣节前夕，有一只猫就在你的大门外遭到了袭击。 那天夜里你在附近看见什么人没有？ 哈利问。 我没有注意， 淘金娘情绪夸张地说。 屁屁鬼那么厉害地折磨我，我跑到这里来想自杀，后来当然了，我想起了，我已经 死了。 罗恩帮他把话说完。淘金娘悲痛地啜泣一声，升到空中，转了个身，头朝下栽进了抽水马桶，把水花溅到他们身上，然后就不见了。 从那沉闷的抽泣声听来，他躲在了马桶 U 型弯道里的什么地方。哈利和罗恩目瞪口呆地站着，赫敏懒洋洋地耸了耸肩膀，说： 说实在的，这在淘金娘来说算是愉快的了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 哈利刚刚关上门，掩住淘金娘鼓鼓的哭泣声，突然一个人的说话声把他们三个吓得跳了起来。 罗恩！ 珀西·维斯莱在楼梯口猛地停住脚步，级长的徽章在他胸前闪闪发亮，他脸上挂着一种极度惊讶的表情。 那是女生怪奇事啊！ 他喘着气说。 你们怎么 只是随便看看？ 罗恩耸了耸肩。 寻找线索，你知道。 珀西端起了架子，那模样一下子就是哈利想到了维斯莱夫人。 赶快离开！ 他说着就朝他们走来，并且张开臂膀催促他们快走。 这成什么样子？你们不在乎吗？别人都在吃饭，你们却跑到这儿来，为什么我们不能来这儿？ 罗恩气呼呼地说，猛地停下脚步，瞪着珀西。 听着，我们没有对那只猫动一根手指头，我对金妮也是这么说的。 珀西也毫不示弱， 但他似乎仍然认为你会被开除。我从没见过他这么难过，整天痛哭流涕。你应该为他想想，一年级学生都被这件事弄得心神不宁，你根本不是关心金妮。 罗恩说，他的耳朵正在变红。 你只是担心我会破坏你当男生学生会主席的前途，格兰芬多扣掉五分。 珀西用手指拨弄着级长的徽章，生硬地说， 我希望这能给你一个教训，不要再搞什么侦探活动了，不然我写信告诉妈妈。 他迈着大步走开了，脖子后面跟罗恩的耳朵一样红。那天晚上在公共休息室里，哈利、罗恩和赫敏尽量坐得远离珀西。罗恩的情绪仍然很糟糕，在做魔咒课作业时总是把墨水洒在纸上，当他心不在焉地拿出魔杖想清除那些污点时，不料却把羊皮纸点着了。罗恩气得心里也窜起了火苗，啪地合上了标准咒语二级。令哈利吃惊的是，赫敏也用力把书合上了。 可是这会是谁呢？ 他小声地说，似乎在继续他们刚才的对话。 谁希望把哑炮和麻瓜出身的人都赶出霍格沃茨呢？ 我们来考虑一下。 罗恩装出一副感到费解的样子，说道， 据我们所知，谁认为麻瓜出身的人都是垃圾废物呢？ 他看着赫敏，赫敏也看着他，脸上是将信将疑的神情。 如果你说的是马尔福， 当然是他。 罗恩说， 你听见他说的，下一个就是你们，泥巴种。其实你只要看看他那张丑陋的老鼠脸就知道是他。 马尔福是斯莱特林的继承人， 赫敏怀疑地说。 看看他们那家人吧。 哈利也合上了书， 全家都在斯莱特林，他经常拿这个向人炫耀，他们很可能是斯莱特林的后代，他父亲就够邪恶的，他们也许拿着密室的钥匙拿了好几个世界。 罗恩说， 一代代往下传，父亲传给儿子。 是啊， 赫敏谨慎地说， 我认为这是可能的。 我们怎么证明呢？ 哈利悲观地说， 也许有一个办法。 赫敏慢慢地说，匆匆扫了一眼房间那头的珀西，把声音放得更低了。 当然了，做起来不太容易，而且危险，非常危险，我们大概要违反50条校规。 再过一个月左右，等你愿意对我们说了才会告诉我们，是吗？ 罗恩不耐烦地说， 好吧，现在告诉你们也无妨。 赫敏冷静地说，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进入斯莱特林的公共休息室，向马尔福提几个问题，同时不让他认出我们。 这是不可能的， 哈利说。罗恩笑出了声 不，有可能， 赫敏说， 只需要一些复方汤剂。 那是什么东西？ 罗恩和哈利异口同声地问。 几个星期前斯内普在课堂上提到过。 在魔药课上，你除了听斯内普讲课，就没有别的更有趣的事情可做吗？ 罗恩咕哝着。 这种汤剂能把你变成另外一个人，想想吧，我们可以变成三个斯莱特林的学生，谁也不会知道是我们。马尔夫可能会把一切都告诉我们的，眼下他大概就在斯莱特林的公共休息室里吹牛呢，只可惜我们听不见。 我觉得这种复方什么的东西有点悬。 罗恩说着皱起了眉头。 如果我们变成了三个斯莱特林，永远变不回来了怎么办？ 药效过一阵子就会消失的。 赫敏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说道。 可是很难弄到配方，斯内普说在一本名叫《强力药剂》的书里，他肯定在图书馆的禁书区内。 要从禁书区内借书只有一个办法，弄到一位老师亲笔签名的批条。 我们没有理由借那本书， 罗恩说， 因为我们都不会去调制那些药剂。 我认为， 赫敏说， 如果我们假装说对这套理论感兴趣，也许会有点希望。 哦，得了，老师们不会这样轻易上当的， 罗恩说， 除非他们笨到了极点。